赫斯德拉下第一章，哈加里亚的儿子乃赫米亚的言行录。在第二十年基斯楼月，我在苏萨进城时，有我的一个兄弟哈纳尼和几个人由犹大上来，我问及他们关于那些由充军回国的犹太移民和耶路撒冷的情形，他们回答我说，由充军回国的那些移民在省里遭大难，受侮辱，耶路撒冷城垣坍塌，城门为火焚毁。我一听说这些事，就坐下涕哭，悲痛了几天，同时也在上天天主前进食祈祷说，哎，上主，天上的天主，伟大可畏的天主，那对爱你和守你诫命的人履行信约施行慈爱的，求你侧耳，求你睁眼俯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即我现今在你面前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子民所行的祈祷。我承认以色列子民对你所犯的罪过，因为我和我父家都犯了罪，我们的确作恶得罪了你，没有遵守你吩咐你的仆人梅瑟所立的诫命律例和典章。求你记忆你向你的仆人梅瑟所吩咐的话说，如果你们不忠实，我要将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，但如果你们又回心归向我，遵守履行我的诫命，即便你们分散到天涯地角，我也要从那里将你们聚集起来，领你们到我所选为做我名居所的地方去。他们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人民，是你用强力和大能的手所拯救出来的。我主，求你侧耳俯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倾听这些喜爱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祈祷。求你今天使你的仆人顺利，使他在那人前获得宠遇。我当时是君王的酒政。